息，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拍，红星枝头春意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上过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的脸片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上个墙，燕子飞上 了家，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要 喝七十二遍， 好多五子鱼， 白天晚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到九九八里哟，这么早你们来了？ 都几点了我还不来？ 按说你这会儿应该还在家卧着呢，你们 在家卧着呢。 昨晚上大概3点多了吧，周飞那屋里叮咣叮咣的， 干嘛打大衣柜呢？ 不是改大衣柜呢， 不是架子鼓 是吗？电子锣不是蹦蹦蹦蹦蹦蹦蹦，不是这声吗？它叮咚叮咚。 哎，我也听不出来，反正他们一帮搞艺术的在里边，真没准是修架子鼓呢。 修架子鼓得半夜3点。 哎，架子鼓是不是也容易打坏呀？ 对啊， 因为你看，就是弹琴的什么的，啪一根弦弹断了。 嗯。 但是架子鼓这是一个出事率比较高的这个， 也不是 吗？ 乐器吗？ 它就是磨损嘛。也有，就是一下就打漏了，这皮时间长了，或者骨锤上面有刺儿啊什么的都有可能。 骨锤能飞，打着打着骨锤唰飞出去了，我见过这种。 嗯、 不是，他们都是那个打鼓的人，那身上别好几个骨锤，就打打嘣嘣飞出去，根本都不带捡的。 不在身上，不在身上别着，那是。 我没 锁呢， 我没看清楚，锁的是吧？ 边上有一个包，伸手就能拿着。 啊啊，反正那意思、 哦。那打谁也不管了是吧？帮谁脑袋就爱谁谁了。 对， 一般架子鼓都是写不让在前排看。 所以架子鼓在最后啊，知道吗？ 对啊， 所以你不放前面，顶多砸主唱。 你看这鼓槌如果要飞出去，很少能飞到观众的。 对，也是。 除了那个往下扔的，往下扔的那个、观众就有 抢， 哎，就抢了。 这就主唱没得扔。 白给的谁不要？ 主唱有的扔啊，主唱衣服鞋都能扔。 一般我们都直接往下跳，一跳底下全让开了。 对对对，还喊还喊个躲开躲开躲开躲开，下来了下来了 扎脚。 然后底下拿那个大棉被单子，底下兜着几兜着你是吧，来回给晃、哎呦呦呦，这边这边 一看，我一看我下来了，然后就松手了。 嗯， 感情搞艺术的确实有生命的危险啊。 对，不能相信观众。 哎，外面是不是吵架呢？ 我看看怎么了， 这也许听相声的。 我看看怎么了。哎呦， 哪儿不好看？你再说一遍。你有什么？你肚子疼啊？ 你这也太寒碜了，你这是哪儿搅的呀？我带你出的时候不这样啊。 不是大波浪怎么了？大波浪， 我的妈呀， 疼这样像你妈是吗？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咱们就找那理发师去吧。 你是不是又看我不顺眼？ 对了，我就看你不顺眼了。 哈哈哈， 哼哼什么呀？ 就你们那次出差回来，你看我是怎么都不顺眼。说吧，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呀？我说你的脑袋呢？ 我脑袋怎么了？怎么着你了？ 太寒碜！ 一会儿说我脸盘不好了，一会儿说我爱吃蚕豆了，一会儿说我眉毛太粗。 小花，你听这人像蜡笔小新不像？ 你要看我不顺眼，那就分行不行？ 分呗。 啊，你还真要分啊？ 那可不吗？ 你又没良心的。

不过真的要说胡萝卜确实在你这儿有发挥。 那些老头没头发了，没什么可发挥，就是刮刮 黄大爷什么的，就周围的头发又黑又腻，长得还快，胡师傅来劲。 胡师傅，你再让我搅一点的话，不要钱，不加钱。 胡师傅上你这过瘾来了。 嗯，等什么时候胡师傅退出法坛的时候，我就没人搅了。 法坛， 法界是吧？ 退出法坛，理法的。 对，你把他理头带上来，要不然胡师傅成了个法师。 你知道吗？就是你去这地儿，我们就没法往高了想。为什么？人家现在美发美容这什么高级的那种理发师都是叫什么 Tony 啊， 是吧 ？Tony 啊 ，Kevin 呢，是吧？ 反正这叫什么总监？ 对， 嗯， 艺术总监、造型总监、 总脚、总剪。 你这一上来就忽视我， 真像修车的。 但是哎，是不是都是拿剪子绞头发？ 那是。 我们那也推啊，我跟胡师傅说了，每天绞头的时候，我跟胡师傅说，我说胡师傅，这个您这房租到什么时候是头啊？我说咱这样吧，再续的时候我给您入股，咱好好装修装修，弄高端一点。 对，他们不是叫审美吗？咱们起名叫审丑。 审什么美呀？您先打立正点，然后呢，我这边网上给您一宣传。 这胡师傅以前是国营的。 夸您这店绞一头现在20，直接咱就标280。 哎呦， 然后 黑呢， 全是网上预定，出来以后全是那种 old school 的那种油头。复古、 哦、 油头， 知道 老街坊这些奶奶爷爷们来，您还20， 哦，认识的就20， 对， 不认识的往黑的要 280， 对，走我这品牌的，您就招280脚。然后胡师傅说， 我说胡师傅那么爱你， 胡师傅说算了，不愿给别人打工。 胡师傅都嫌你黑，你知道吗？这来的哪有什么外人呢？ 对，这胡同也太深，摸进来不容易， 得宣传。 胡师傅多大呀？你先把年纪透露一下，我看还有没有包装的必要。 50多呀，50多呀， 还是老国营，4个R出来了吧？是不是戴蓝套袖？ 穿白大褂， 白大褂，蓝套袖， 这都是老电影里能看的。 嗯， 哎，是不是找一好理发师特别难？你有这感觉吗？ 现在都不叫理发了，叫 美发。嗯， 知道吗？你到哪儿说我理理发去，人家拿那种眼光看你。 但是我觉得男的还是理发， 但是男的不。男的现在也染也烫， 男的给你打点东西啊，给你吹剪烫洗， 现在 一条龙服， 那男的头发做的也花哨呢， 那就是也就是推， 跟过去说就是不正经的人， 没有不正经，你到现在大街上看看，全都是这种推头发， 所有就是现在这头跟过去就说，你两边都剃的轻轻的，上面立着，跟过去就叫不正经， 是， 对吧？ 青皮， 我看见过一个失败的青皮， 核桃怎么失败？ 就是这个 太轻了。 我那回就是嘛，我说这两边给我剃短点，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这话是说的有问题啊，剃短点，我那意思就是脚少点 啊， 少脚点，少脚点跟脚少点是两个意思。 对， 啊， 师傅您给我少脚点。 对， 我说成脚少点了， 那就留得多。 脚少点，就是留的少了。 少脚点， 少脚点， 少脚点，对，是， 对，哎，好乱， 哎呀，好乱，他一剪子下去。我就没辙了。 就为什么周薇最后选择了一生一世胡师傅呢？ 一生一世胡师傅，听着像是个麻辣烫。 为什么一生一世 螺蛳粉儿？ 我们俩一块儿剪头发，去过几家美容店。 我以为都去胡商给推荐胡师傅 了。进去以后，上来一壮汉，给周薇摁那了，洗头，洗头。 嗯， 我听着真的不像是去理发去了。 洗头完了裹毛巾，一边裹一边说：“您这头真……” 怎么着吧， 周 飞你羡慕啊， 也就是你心胸宽。哥我早跟他骂起来了，他说你是大头。 周飞呵呵了两声，很尴尬，他说真的不骗你，人家那裹两圈够了，你这才裹一圈的毛巾。哦，我裹错了， 竖着裹的。 周飞已经快生气了，你知道吗？这搞艺术的脾气来得快。后来呢，我们俩又去另外一个理发店理发去。周飞就问， 在这儿洗完了上别处理发去？ 后来的一段时间， 后来这次已经失败了。 你说明白了，你说明白了。 打洗头那儿就不对劲 啊， 然后去另外一个理发店，老板问周飞：“您想怎么洗？您想怎么洗？ 想怎么洗？去澡堂子了？” 人家问我：“你想怎么洗？”不什么呀？人家问我：“你想怎么 剪？” 好、 我说呢， 说清楚了。 我说你就往帅了给我剪。 旁边坐了一个烫头的大妈，深深的看了周飞一眼，说：“哎，孩子，别难为老板了。” 我狠狠地瞪了一眼那大妈，烫你的头！ 你以为我想烫啊？ 大妈也是给捆着，没办法，不烫不让走。周飞捡完那几个壮汉是不是又出来了？必须烫的，下回让他少去这种胡同里的门面， 别去连锁店就行了。 因为这家看着装潢真不错，进去吧。这就当然，这又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啊。 嗯， 仨月里回头啊， 可不嘛。像我们这种老得上电视的主， 不是仨月才理回发，那得滋成什么样啊？ 我不是忙吗？我一般也不出门。 搞艺术的在乎这个？ 倒是，搞艺术的头发长多长都叫艺术。 我觉着吧，我觉着现在男的的这个发型啊，就两边剃的特短， 嗯， 这发型应该就是理发店这帮人设计出来的。 嗯， 就是脚残的意思是吗？ 不是不是，就是他特意给你弄成这样以后呢，让你这种发型两边，哎， 对对对， 有半个月就得滋出来了，你就老得去。嗯，套路太深。 但是你自己设计那个我觉得有问题。 是吧？ 就我陪你去的那次， 嗯， 你不是进去以后理发师问你想怎么剪？ 这理发师说话不利索。 嗯， 这理发师自己都害怕说。 快退出法坛了。这个 理发师啊，这真是 怕你说出一样他不会的。 这理发师是个新手嘛，周飞说你别着急别慌，我也不剪太各色的， 就把左边头发剪的能盖住我这耳朵，右边剪成平头，前面剪成一个正方形的光头，后边头发要能拉到前面，直到下巴， 直到下巴，把脸都盖住。 啊，你姐，你不是当时这个我 不会， 我做不到啊。周飞叭一下 给你嘴巴， 上次就是你把我剪成这样的， 拍的皮做套， 这理发店还趁皮做套。 所以经过这几次剪发的经验呢， 就定胡师傅了， 认准了胡师傅了。而且要写一首歌叫一生一世， 麻辣烫 胡师傅。所以现在周飞正在打算写那首龙抬头之歌。 跟胡师傅有什么关系？ 一生一世， 跟胡师傅一起唱的。 胡师傅一生一世， 哎，听着像什么秦腔一类的。 胡同里的小柱说，每次理发都是一次赌博，我就没有赢过。胡同里的大磊说，如果不是那一年遇到一个自作主张的理发师，估计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胡同里的小花说呀，理发师的一厘米是这么长， 他永远不懂什么叫只修一点点。 胡同里的小花说，每次都要鼓起所有的勇气才敢进理发店，笑着进去哭着出来。 胡同里的大磊是近视眼，剪完头戴上眼镜那一瞬间的伤心谁能懂。 胡同里的周飞说，他们的主业是卖卡，副业是剪发。 嗯，我那天去绞头，我说我想留点鬓角，他说他不喜欢，就给我推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那天醒来忽然伤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它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迷信的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Showtime。 快来进酒吧里。哎呦，棒，大雷！ 你把我姓干嘛？还点一逗号？ 大雷， 你又偷吃小花花生米。 嗯， 贴膜呢？想当街头贴膜 boy。 为什么贴膜 boy？ 贴膜不都大爷？ 谁说的？ 贴 boy 都是贴 boy 了。 我还真没见过地下通道，也不是 左手右手一个啪 当啪啪啪， 对对对啊， 什么都对对对， 贴膜 boy 吗你？ 我就自己手工干点活，你们至于的吗？ 最近都反映你啊。 你是说那个孙奶姑奶奶是吧？ 年轻一辈也反映你了，小一辈的也反映你了、 嗯、 太爱玩手机了。 嗯，我也听说了。 嗨，这叫事儿吗？现在大家伙都玩手机，那手游要不然怎么火的？ 玩手机错过公交站， 嗯， 错过下车的，是不是？ 不是， 刚才周飞特别说了，错过婚姻的。 错婚姻跟玩手机倒是没什么关系。 女友反映你了， 上我这儿反映你来了。 上你这儿反映我去了。 跟周飞这通聊啊， 嗯， 我都走了，周飞他还没走呢， 把我手攥的都紫了。 你告诉我那酒你们俩干嘛了吧？ 没有，我下班了，我就走了。 哎，你的单位还上班呢？ 啊， 你别往多了想啊，大雷。说你呢视手机如命，说个那个跟你相爱容易相处难，说你抱着手机躺沙发上可以一动不动等吃饭。 这好像不包括我，你们都行， 还是有正事儿的，还吃饭。 说让你做点家务吧，你就暴躁发火，说这个睡前第一件事和睡着的最后一件事都是摸手机。 睡前的第一件事 啊、哦、睡醒的第一件事 啊，对，睡醒第一件事一般都是摸手机看看几点了吧。 嗯，我睡前的第一件事也是拿手机。 对啊， 最后一件事就是撂下手机。 是，经常是什么呢？看手机。 嗯， 躺那儿啊， 经常是拿，就是困到一定程度上直接拍面门上， 对，哒哒， 醒了以后继续看， 反反复复这么好几回。 嗯， 终于晕， 终于拍出血了。 我给拍晕了。 所以就是低头族跟这玩手机的人跟这个这就我们说这惦记手机的人就不一样。 嗯， 玩手机的人呢，他可能就是，哎，别玩了，干点正事儿啊！行行行，撂下了，干正事儿了。但是那个，你要一直惦记这手机，你那给人做手术呢，那就不行了。 哦，对，周飞，比如说正做手术呢，躺那儿。 大夫，刚认识一女孩，这会儿正是心里惦记的时候，你让我看一眼，看一眼。 我上手术台之前刚给她发的微信， 我就看一眼。嗯、 对，我就说我上手术台，我看她关心不关心我。大夫先给我缝上，先别着急拉，我先看完这信息。 hold住。我就看看他理我不理我，这十分钟之内不理我，估计跟我没什么感觉。 您就下刀， 该接哪接哪啊！别客气，我就看一眼。不过呢， 不过什么？不过了，不过吧， 不过不过了。 这个坐293路汽车，王大磊一直玩手机，到了站以后，该下车没下车，过站了堵门口拍车门，要讨一个说法。这件事情， 293路到哪儿啊？ 这件事情就是活该， 谁叫你玩手机？ 哎， 你就拍那车门吧，那金你拍吗？后来各位都想下去，都打不开了，触发了众怒啊！ 嗯， 大家这个气呀、啊， 这个跟众怒没关系，这人坏了。 这个下不去车的也骂王大磊，你是没坐车吧？ 嗯，你不知道规矩吗？哪儿都给你停车， 没日子玩手机了，这么大人管不了啊！好，哎、这通卷，这通骂， 这通卷，痛快了。 我是没遇着这车，没遇着好人。 跟你说，早高峰时间多少人跟你这女青年纠缠了20多分钟。 等会儿，那女青年是怎么回事？ 花蕾的蕾。 这件事情不是少见的事儿。 嗯，好多那个过站之后还掰那个司机方向盘呢。 嗯， 就是玩手机耽误事儿啊。 甭管因为什么，反正我觉得错过站了也就错过了，等下一站再坐回来不就完了吗？ 对啊， 这个公交车一站地跟火车不一样。 嗯。 火车这一站地回来确实困难点， 你不像前一阵去那海岛那国家，就是等公共汽车、嗯、我说哎呦不行，这人太多了，咱等下一辆吧。好，等了40多分钟，因为下辆还是他。 哦，就这一辆车， 就一辆， 司机后来都认识你了，你上不上？ 嗯， 哎，你说是不是因为咱们这儿智能手机太普遍了？周飞前不久去这个海岛那儿演出去了，嗨，那这么大的这个乌龟， 给乌龟演出。 说演出还是说乌龟？ 就是那个地方风景特别好，这有这么大的乌龟、 啊啊， 这么大地图，这么大的 这么大地图， 就是那个 乌龟啊，大 地 图 鱼，地图鱼， 地图鱼， 这么大小丑，小丑鱼，小丑鱼， 嗯，你说明白了就行。 周飞这个兴致非常高啊，给大家大、嗯、 大开杀戒。 周飞兴致非常高啊，这个热情洋溢啊，表演是